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国婚的消息传到师父书房的时候，韩烨正抱着一盅茶静坐着。初春的天意微凉，施正言进来的时候带了一丝淡淡的寒意。施正言声音落定的时候，瞧见太子脸上明显一愣，似是朝自己的方向望了望，但是极快的他又转回头望向窗外，像是这一怔从来不曾有过。施正言瞧在眼底，有些不忍。 姑知道了。 终归韩烨只落下了这么一句，他垂眼抱着已经渐渐冰冷的茶盅，再也没有言语。施正言眼底满是不忍，却不知如何劝慰，只得轻叹口气出了书房。只是他踏出院门时，到底听到了书房里压抑的惊心的咳嗽声，那迟钝低哑的声音直让人心底发酸。从这一日起，师父上下都发现归来后目不能视、原本就有些寡言的太子更加安静了，安静的仿佛寻不到一丝活气儿。与此同时的北秦王宫，鹦鹉殿内一阵惊心的咳嗽声响起，久久未有停歇。莫天脸色苍白，半躺在龙榻上，不过才三年他就形容枯槁，已然是一副油尽灯枯的模样。敬善立于他床前，莫天挥退左右，朝敬善招了招手。 陛下，国师朕还有多久？ 臣还能护您三个月心脉不断。 北秦末世一族寿命不长，几乎是云下大陆共知的秘密。历来末世子弟多难活过50岁，但像莫天这般只35岁元寿就走到尽头的却也不多。末世族人男性天生心脉就有缺陷，到了一定岁数就会有油尽灯枯之兆，无一人能够幸免。是以每任国师在位时都会为主君炼制护心丹药，只可惜敬善耗10来年之功为莫天准备的丹药，3年前被莫天用在了连兰青身上。半年前莫天心脉紊乱，征兆出现，没有护心丹药，纵敬善耗尽一身本事，也只能勉强延缓他大半年的寿命。莫天到底是帝王，心性不同常人，虽不甘就此逝去，但他死前还有太多事要做。他3年前迎娶西家女为皇后，两人的嫡子才1岁半。虽西家重兵在握，但有德王虎视眈眈，年幼的嫡子想顺利继位亦是艰难无比。 国师，送朕的亲笔信去怀城，让莫双回来。 陛下，北秦国风开放，女子地位素来不弱于男子，亦多有女帝。莫双于军中长大，威名赫赫，看如今莫天的打算是准备把北秦交到莫双手上，但3年前莫双就已经死在大晋帝都的那场火灾里，对世人来说早已是个死人了。长公主如今的身份， 无事朕早就安排好了。朕死后会向北秦朝臣和百姓颁下罪己诏，言当初莫双亡于北秦是朕一意孤行所安排，这3年长公主为朕软禁于宫中，对外间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陛下，那您的名声 过是这三年弟子园摄政大经，他轻吏治，行商农，重科举，立雄兵。大晋国力已非三年前嘉宁帝掌权时可比。反观我北秦，内斗汹涌，武将霸朝，士卒凋敝，已是外强中干之态。如今嘉宁帝驾崩，弟子园再无掣肘，他掌权与我北秦没有半分益处。往远了说，帝家当年和我北秦有坑杀八万帝家军的血仇，三年前朕发兵南下，破大晋数座城池，大晋安宁公主和石家满门皆没于我北秦之手。以帝子元的脾性，他定有挥师北上的一日。只有莫霜回来掌权，才能让王城安宁。无论如何，北秦也不能陷入内乱，否则恐有灭国之危。朕的名声比起北秦的存亡又算得了什么？ 莫天忆起三年前君县城里弟子园的音容风采，一时有些恍神，眼底不知是敬服还是可惜。当年帝家军被坑杀在青南山，果然是嘉宁帝和老北秦王暗中交易的结果。十几年前，大晋金銮殿上隶属帝家之罪，其中有一条就是勾结北秦，叛国叛民。如不是北秦王慑于其中，只要说一句从未和帝家有任何暗中来往，足以让当时的大晋朝堂陷入内乱。只不过忌惮于帝圣天的威名，即便是当时帝家已满门被诛，老北秦王仍不敢走漏半点风声，言北秦牵涉其中。敬善在一旁听得感慨不已，连连摇头，见莫天已下定决心，遂拱手道： 陛下，臣这就去怀城带长公主回王都。 见莫天面上满是倦色，已是虚弱的睁不开眼，敬善踌躇半晌，终是开了口： 陛下，臣已经给您炼制了三个月续命的丹药，带回长公主后，臣就要离开王城了。 敬善虽是北秦国师，供奉于皇室，但来去从不受君王约束，不过这个时候有他在宫中，无异于有一道强有力的威慑，更能够镇住朝中那些魑魅魍魉。他在这个时候要离去，确实出乎莫天意料之外。莫天睁眼灼灼地看着他，见敬善一脸坦然，眼底平静无波，终是轻轻叹了口气： 唉，老师看着朕长大，辅佐朕多年，要去何处无需对朕说，纵使朕死，朕亦能保证朝内无人敢约束老师半步。 敬善是莫天的授业之师，但自莫天登位后便再也没有这么称呼过敬善。敬善古井一般的眼底终于现出了点点温情，他伸手替莫天把宝毯提了提，替莫天盖住肩部，垂下身，低声开口： 陛下，您安心休息吧。您放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会替您保住北秦。纵使那人有一统云下的帝皇命格，我也会倾尽所有护下北秦莫氏一族的血脉。 大晋帝都，无论师府里那位是什么态度，国昏都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宫里好些年没遇上这么隆重的喜庆事儿了， 摄政王的婚事是钦天监见证择得及时，礼部功劳尚书备得宜诚，各侯各府的主事人更是亲自从自家的宝库里寻了好些压箱底的奇珍来作为贺礼。无论国婚后继位的帝君是谁，有帝子园这个帝家住实在，未来十年内大晋朝堂必是帝家主宰无疑。他的婚礼对现在的大晋朝而言，隆重程度堪比新君继位。韩烨听到国婚后未言半句的态度被极力送至尚书房的时候，帝子园批阅奏折的笔尖明显顿了顿，半晌才理了理挽袖，眯着眼问： 信送到福陵山上去了？ 是，侯君您的信是奴才亲自送到帝家主手上的。 极力不知道帝子园在信中写了什么，只知道连帝位之争都不过问的帝家主竟会连夜修书一封送到师府留下太子。见帝子元不再开口，极力壮着胆子问： 侯君，您说帝家主能留下殿下吗？以殿下对侯君的感情，说是连侯君亲自开口都不能留下他，难道帝家主就可以？ 我原本就不是要顾祖母留下的，只是有些话姑祖母比我更适合告诉他。 帝子元话音落下不久，骆明熙在外求见的声音便传了进来。帝子元搁笔亲自下座相迎。这次国婚他最要感谢的是骆明熙，最对不住的也是他。为了助帝家重回朝堂，骆明熙殚精竭虑，到如今都未娶妻。这两年入主内阁后更是兼顾朝堂分身乏术，眼见着婚事就给耽误了下来。这次他被满京城认定是帝子元的婚配者，日后议亲想必更难。当时帝子元入洛府以实话相告求于他时，并未想到他一句都未多言便应承下来。帝子元心里想着当日恳切相求的情景，骆明熙已经近到眼前。他手里抱着厚厚一摞折子，眉角带着倦意，显示忙于正事多时。帝子元亲手替他调了温茶放到手里，看他倦意稍缓，才安下心来和他商量事务。骆明熙是为了这次恩科举子的任职和下放而来，这些人是举国选出来的贤才，将来必成朝廷公骨。每个人的才华施展和去向以及将来的晋升都需要两人细心商讨。两人商议了两个时辰，对这些人的安置大抵有了底，俱都松了口气。天已渐黑，极力摆了吃食给两人用膳。弟子元瞧着骆明熙越发疲倦的脸，皱起了眉，有些怒意。 太医院没有尽心给你调理身体，我怎么瞧着你的身子比过年的时候还要差了一些？ 都到了春日，骆明熙还是薄长裹身，显示更畏寒了。 不是太医院不尽心，只是我这病根好些年了，胃寒又不是今年才有的，你担什么心？可别为了我斥责孙院长，他这两年只差住在我府上了。 骆明熙回得云淡风轻，替帝子元夹了一块鱼肉放到他碗里。帝子元狐疑地望了他两眼，见他一片坦然，稍稍心安。胃寒是骆明熙打娘胎里带来的病根，这些年虽未痊愈，但也未碍及性命。这些年他一直用好药养着，身体是差了些，却也安安生生的，没出什么事儿。两人和和气气吃饭，从小到大两人用膳时，骆明熙都是紧着他的口味来，这些年也都习惯了。是以这顿饭快吃完了，弟子元才发现一顿饭下来，骆明熙没吃上几口全给自己挑鱼肉了，一时间有些不好意思，忙给他夹菜。 你老是给我夹菜做什么？我自己来，你多吃点啊。 骆明熙眼底仍是温温和和的，他笑着吃下弟子元手忙脚乱给他夹的菜，眼下眼底的怅然。 照顾你吃饭的习惯一晃也有二十几年了，以后怕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子元心意已明，若寒夜留下 以后自然会有寒夜陪在他身边。我也不适合再以这样的身份为他做这些事。 弟子元何等聪明，自是明白洛明熙话中的含义。他素来视洛明熙为兄长，并未听出他话中的深意，只是有些抱歉。他微一沉默，才搁下筷子问： 明熙，你为什么总是由着我胡闹？ 弟子元如今所做的，对帝家和一心辅佐他的洛明熙而言，确实是任性至极。洛明熙抬眼朝弟子元看去，浅灰的瞳中雾染一片，竟连弟子元一时都瞧不出里头的深意。许久，他端起小碗替弟子元盛汤，笑道： 这几日我老是想起你出生的时候。那一日说来也巧，我随我爹去侯府走动，正巧碰上了弟伯母生你。侯爷在外面等得焦头烂额，见我和我爹来了，死命地拉着我们陪他一起等。这一等啊，就是一个晚上。你落地的时候，侯爷对我说，以后你就交给我护着了。 洛明熙顿了顿，他抬眼朝弟子元看去，所有情意深埋眼底，只能瞧得出关爱之意。他一字一句缓缓开口： 你是我看着出生看着长大的，子元，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没什么比你过得平安喜乐更重要了，哪怕是我自己一时求而不得，情意深埋亦比不上你重要。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